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乔治太刚强了，他不能拿怀疑来满足自己，同时又太懦弱了，不能由自己来确定什么，但他需要确定，一心一意地追求着。而社会上永远有些沽名钓誉的人，空头的大文豪，投机的思想家，利用青年们这个顽固的苦苦追求的欲望，大吹大擂地叫卖他们的解毒剂。这些大医生个个都在台上喊着说，只有他们的补药是最好的，别人的全是不好的。其实他们的秘方都是半斤八两，没有一个卖药的肯费心去找什么新方子，他们都在柜子里搬出些破烂的药瓶，所谓万应灵丹，有的是旧教教会，有的是正统的王室，有的是古典的传统，还有一般开玩笑的家伙说，只要恢复拉丁文化就能把所有的病都给治好。另外一批说些叫傻子们听了发呆的大话，一本正经地提倡地中海精神，俨然以新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命，以反抗北方与东方的蛮子命名。说来说去无非是废话，东捡西拾的废话，那好比图书馆中的底货，被他们拿来随便的四下播送。年轻的耶南像他所有的同伴一样，到一个一个的贩子那边去听他们的夸口，有时也受着诱惑走进棚子，然后大失所望地退出来，有点惭愧，因为糟蹋了金钱与时间，只看到衣衫破烂的老丑角。可是青年人的迷梦不容易醒，相信确定的事一定会找到的，所以听见一个新的贩子说有什么新的希望出卖，又跑去上当了。他是真正的法国人，天生的爱好秩序，但非常挑剔，他需要一个领袖，可是对无论哪个领袖都受不了，他的铁面无私的讥讽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批驳得体无完肤。在他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告诉他谜底的人的时候，他等不及了，他不像父亲肯一辈子以探求真理为满足，他的烦躁的年轻的力需要消耗，不管有无理由，他要打定主意，要行动，要使用他的精力。先是旅行、艺术，尤其是他拼命吸收的音乐，成为他间歇的如醉如狂的消遣。 人长得很俊，又是早熟，又受到许多诱惑，早就发现外表那么迷人的爱情的天地，便有一种富有诗意的、贪婪的、兴奋的心情跳进去。但这个善于钟情的少年，天真与贪得无厌的程度简直没有分寸，所以不久就对女人厌倦了，需要行动了。于是他对体育着了迷，每样都要试，每样都要玩，凡是斗剑和拳击的比赛他无不参与，又是赛跑与跳高的全国冠军，当着某足球队的队长。他和几个像他一类的青年疯子，有钱而抖搂的家伙，在汽车竞赛中比胆量，其荒唐激烈的情形等于死亡比赛。随后他又丢下一切去搞新的玩意儿，群众的飞机狂把他传染了。在兰斯举行的航空大会中，他和30万人一起呐喊着，快乐地哭了。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庆祝欢呼的场合和全人类结合了，人和鸟一样在他们头上飞过，把他们也带到了空中。自从大革命的黎明时期以来，破题第一遭，这些民众举眼望着天空，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给打开了。年轻的耶南说要加入征掠天空的队伍，使母亲听了大吃一惊。母亲哀求他，甚至于命令他放弃这个危险的野心，他却只管独断专行。雅格丽娜以为克里斯朵夫一定是站在他一边的，不料克里斯朵夫只嘱咐孩子小心一点，其余的话他断定乔治绝不会听，要是他处在乔治的地位也不会听的。他认为即使能够，也不可以阻挠那些年轻的力量，不让他们有健康而正常的活动。要是这么办了，他们可能回过头来毁灭自己。雅格丽娜不能听天由命地让儿子逃出掌握，她真心以为自己已经把爱情放弃了，可是没有用，她仍少不了爱情的幻想。她所有的感情，所有的行为都染着爱的色彩。多少做母亲的人都把不能在夫妇之间或情人之间发泄的热情移在儿子身上，一朝看到儿子对自己居然满不在乎了，不再需要他们了，精神上的痛苦就跟情人的欺骗和爱情的幻灭没有分别。这一下对于雅格丽娜又是一个新的打击，乔治可完全没有觉得，青年人万万想不到周围发生着什么感情的悲剧，他们来不及看到，自私的本能叫他们头也不回地往前直冲。雅格丽娜自个儿把这个新的痛苦吞了下去，直到日子久了，痛苦慢慢地解淡了，她才得到释放，同时她的爱也跟着解淡了。当然他始终爱着儿子，但那是一种远远的没有幻想的情爱，因为明知这情爱是无用的，所以他对于自己的感情和儿子都不以为意了。他这样悠悠郁郁地挨了一年，儿子一点也没有注意，然后这颗遭遇不幸的心既不能死，也不能没有爱情而活下去，就得造出一个对象来让自己爱。于是他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热情，这个情形在某些女性，特别是一般最高尚最不容易让人高攀的心灵，到了成熟时期而没有采到人生的美果的话，常常会发生的。他认识了一个女子，一见之下就被那女子神秘的吸引力抓住了。那是一个女修士， 年纪和他差不多，专做救济事业的。人长得高大强壮，有点臃肿，褐色的头发，脸上的线条很好看，很鲜明，眼睛极精神，一张扩大而细腻的嘴巴老是在微笑，下巴的长相表示性格专横。他聪明过人，没有一点伤感气息，像乡下女子那么狡猾，对实际的事物很精明，再加上南方人的想象力，目光远大，必要时也会把尺度看得很准。神秘主义的气息和老公证人那样的阴险混在一起，特别有种韵味。他是惯于支配人的，而且支配的不着痕迹。亚格丽娜立刻被他迷住了，对救济事业热心得不得了，至少亚格丽娜自己这么相信着。女修士安日尔知道这股热情为的是谁，挑起这一类的情绪原本是她最拿手的本领，表面上装作没有注意到对方的热情，骨子里她却是很冷静的拿她去献给她的上帝和她的救济事业。亚格丽娜把金钱、意志、感情统统捐献了出来，他变得慈悲了，因为需要爱而变得有信仰了。大家很快注意到亚格丽娜着了魔，只有亚格丽娜自己没有觉得。乔治的监护人开始担心了，连一向很慷慨糊涂、不注意金钱问题的乔治也发觉了母亲被人利用，大为懊恼。他想和母亲恢复从前的亲密，可是太晚了，两人中间已经隔了一重幕。他把这个情形归咎于妖术作祟，对于那个他称为阴谋家的女人，甚至也对于母亲公然表示气愤之极。他认为母亲的感情是他的私产，绝不能让一个不相干的女子侵占。他可没有想到，那是自己放弃了才被人侵占的。这时他非但不想法把她争回来，反而对付得很笨拙，使人难堪。母子两个都是脾气急躁、性情激烈的人，不免交换一些难堪的话，加深了原有的裂痕。而安日尔左右亚格丽娜的力量倒反因之更加巩固。乔治像脱缰的野马一般往外跑了，只管忙着玩。他去赌博，输了很多的钱，并且一边乱搞，还一边故意在人前招摇，为了好玩，也为了报复母亲的胡闹。他和史丹芬·泰莱斯·德拉特家里的人是熟的，高兰德早就注意到这个漂亮的青年，想在他身上再试一试他风韵犹存的魔力。他知道乔治的种种荒唐的事，觉得挺有意思。表面上他虽然很轻佻，人却是通情达理，好心也是真的。由于这两点，他发觉了这个疯疯癫癫的青年所冒的危险，又因为他知道自己绝技救不了他，便通知了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接到信就赶回来了。克里斯朵夫是唯一对年轻的耶南有点影响的人，影响并不大，而且是断断续续的，但因为无法解释，所以这影响尤其值得注意。克里斯朵夫属于昨日的一代，正是乔治和他的伙伴们以非常激烈的态度反抗的一代。克里斯朵夫又是那个暴风雨时代的最高代表之一，而青年人对于暴风雨时代的艺术和思想都存在着猜忌的态度。凡是新的福音书、小型的先知和老魔术师嘴里的符咒， 像一般老实的年轻人不送的，连罗马、连法国、连全世界都能挽救过来的灵验如神的秘方，都与克里斯朵夫无缘。他忠于自己的信仰，不受任何宗教的束缚，不受任何党派的影响，不受任何国家的限制。可是这种信仰已经不实行了，或者还没有重新实行。随后他虽然已经把国家问题摆脱干净，但在巴黎究竟是个外人，因为照当时的风气，每个国家的人都把外国人看作蛮子的。年轻的耶南，轻浮快活，最恨扫兴的人，一味喜欢作乐，喜欢剧烈的游戏，极容易受当时那一套花言巧语的骗，因为筋骨强壮，思想懒惰，而偏向于法兰西行动派的暴力主义，同时又是国家主义者，又是保王党，又是帝国主义者，心里却只佩服这一个人，克里斯朵夫。凭着早熟的经验和得知于母亲的灵敏的感觉，他早已认出克里斯朵夫是了不起的，他自己的社会是一文不值的。虽然依旧割舍不得这个社会，也不因为他一文不值而减少自己的兴致。他白白地拿运动和行动来麻痹自己，父亲的遗传始终没法摆脱。他常常会突然之间有一阵空泛泛的不安，觉得需要替自己的行动确定一个目标，这便是从奥里维身上来的。还有使他去接近奥里维曾经爱过的人的那种神秘的本能，也是得知于奥里维的。他去探望克里斯朵夫，生性爱说话，甚至有点嘴碎，他喜欢讲自己的事，从来不管克里斯朵夫有没有时间听他的。克里斯朵夫可是听着他的，毫不耐烦地表示，但逢着乔治突如其来的上门打断了他工作的时候，他就心不在焉了，他的精神会溜走几分钟，把胸中的作品润色一下，然后再回到乔治身旁。他对于这种情形觉得很好玩，正如一个人提着脚尖回到屋里没人听见。但也有一两次乔治注意到了，愤愤地说，你怎么不听我的呀？于是克里斯朵夫不好意思了，马上很温柔地听下去，并且听得格外用心，借此表示歉意。乔治说的故事频有发掘的地方，克里斯朵夫听到某些胡闹的事不由得笑了，因为乔治无话不谈，并且坦白的程度使人对他毫无办法。可是有些笑话在克里斯朵夫是觉得笑不出来的，乔治的行为往往使他很难过。克里斯朵夫不是一个圣人，并不自以为有教训别人的资格。乔治的风流韵事和挥金如土的作风还不是克里斯朵夫最愤慨的事，他最难宽恕的是乔治把自己的过失看得轻描淡写，非但不以为意，还认为挺自然。他对于道德的观念和克里斯朵夫的完全不同，对于他那一类青年，男女关系只是一种自由的游戏，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只要相当坦白，只要心地好，就够得上称为诚实君子了。他绝不像克里斯朵夫那样认真给自己找麻烦。克里斯朵夫看了大不以为然，尽管不愿意强迫别人跟他一样看法，他究竟不是个宽容的人，从前那种火气不过是减掉了些，有时照旧会发作的。他不能不把乔治的某些手段看作卑鄙， 老实不客气地对他说出来。乔治不比他更有耐性，两个人常常吵得很凶，接着便是几星期的不见面。克里斯多夫发觉自己这样的生气绝不能改变乔治的行为，而硬要一个时代的道德去适应另一个时代的标准，也有些不公平。但他不由自主，一有机会又发作了。对于我们依靠了一辈子的信仰，怎么能怀疑呢？那简直是放弃人生了。干嘛要假装着想着自己没有思想，去学邻人或敷衍邻人呢？这是毁灭自己，而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最要紧的是保持我们本来的面目，应当有胆量地说，这是好的，那是坏的。一个人要帮助弱者，应当自己成为强者，而不是和他们一样变成弱者。对于已经做了的坏事，不妨宽大为怀，如果你愿意。对于将来未做的坏事，可绝不能放松。这态度当然是对的，但乔治绝不肯把将来要做的事和克里斯多夫商量。他将要做些什么，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只等事后才告诉他。那时除掉不声不响的存着责备的心，像一个明知不会有人听他的老伯老叔一般，望着这个淘气的孩子，耸耸肩膀笑笑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逢着这样的日子，他们就要沉默好一会儿。乔治望着克里斯朵夫那双出神的眼睛，觉得自己完全变成了个小孩子。克里斯朵夫的俏皮的深刻的眼光，赛似一面镜子，照出了乔治的本相，使他看了也觉得不体面。克里斯朵夫难得搬出乔治告诉他的心腹话来埋怨他，仿佛根本没有听见。两人在眼睛里默默地交换了几句以后，他气哼哼地摇摇头，然后讲一桩似乎跟刚才的事渺不相关的故事，或者是他自己的历史，或者是别人的，有时是真实的，有时是虚构的。乔治慢慢地看到，在可恼与可笑的情境中，明明白白地显出他的副本经历着一些和他类似的错误。他看了不由得要笑自己，笑他那副可怜的面目了。克里斯朵夫不加暗语，这种洒脱的态度倒反加强了故事的作用。他提到自己像提到旁人一样，用着同样满不在乎的神情，同样达观，同样安定的心情。这一点安静的气息把乔治感动了，他就是来找这种气息的。等到絮絮叨叨的招供完了，他仿佛一个人在乳热熏蒸的下午扎手捂脚地躺在大树底下，火辣辣的阳光使人头晕眼花的刺激没有了，和平恬静的气氛像翅膀一样张盖在他的身上。眼看身边这个心平气和的挑着那么重的人生的担子，乔治自己的骚动也平静了。听着克里斯朵夫说话，他整个的人都得到休息。他也和克里斯朵夫一样，不是始终的听着，往往让自己的精神溜出去。但不管游魂到哪里，克里斯朵夫的笑声老是在他的周围。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的思想对于乔治仍旧是陌生的。他心里奇怪，克里斯朵夫怎么能忍受那种精神上的孤独，怎么能跟艺术团体、政治党派、宗教党派任何集团都不生关系呢？他问克里斯朵夫，你从来不觉得需要把自己关在一个阵地里面吗？把自己关在一个阵地里？我们在外面不是很好吗？你整天跑在外面的人，倒说要把自己关起来。精神是和肉体不同的。精神需要肯定，需要和别人一同思想，接受同时代所有的人都接受的原则。我羡慕从前的人，古典时代的人。我的朋友们，要恢复过去美妙的秩序是对的。没勇气的家伙，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灰心的人。 我并不灰心，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灰心的。不灰心又怎么会怕你自己？怎么，你需要一种秩序而不能自己来创造吗？你们要掉在曾祖父的裙脚上？天，你们不能自个儿走路吗？ 那先得把自己的根种在土里。 要把根种在土里，难道树木就得给装在箱子里吗？这儿有的是泥土，大中可用。把你的根须插进去吧，找出你的规则来吧，在你自己身上找吧。 我没有时间。 你这是害怕？ 乔治先是不服，后来终于承认，要他瞧自己的内心的确没劲儿。他不懂人家怎么会对此津津有味， 靠在这个漆黑的窟窿上张望着，不是有掉下去的危险吗？ 克里斯朵夫说， 那么把你的手让我拿着好了。 他说着便好玩的揭开了窟窿的盖子，让乔治对人生的现实而悲观的境界看了一眼。乔治马上倒退了一步，克里斯朵夫笑着把风洞重新关上。 你怎么能这样过活呢？ 我不是活着吗？并且很快乐。 我要是老看到这个，我会死的。 我们的运动健将原来不过如此啊。好吧，你别瞧就是了。倘是觉得头脑不够结实的话，反正没有谁强迫你，向前吧，孩子。可是要向前，也用不着要一个主子在你肩膀上打印，像对牲口一般。你等什么？嗯？信号早已发出，装鞍的讯号已经吹过，马队已经在前进了。你只要管着你的马，快快归队，向前奔吧。 往哪儿去呢？ 往你的队伍所去的地方，去征服世界，抓住空气，降服元素，冲破自然界的最后一批堡垒。你得逼得空间后退，逼死神后退。瞧啊，这便是你们的命运，你们这般幸运的征掠者。克里斯朵夫把新的一代应当负的英勇的责任说得明明白白。 乔治不禁诧异地问道，既然你能感觉到这些，干嘛不跟我们一起来呢？ 因为我另有任务。去吧，孩子，去干你的事。尽管追出我，只要你能够。我嘛，我留在这儿，我要担任警戒。你渡过天方夜谭，该记得其中有一个精灵，像山一般高，被关在压着所罗门印玺的箱子里。哎，你知道没有？精灵就在这儿，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就是你不敢低下头去瞧一瞧那颗灵魂。我跟我同时代的人和他搏斗了一辈子，我们没有把他打败，他也没有把我们打败。如今我们和他都在透一口气，彼此瞪着眼，可是没有怨恨，没有恐惧，对咱们的战斗都很满意，等着休战期满。你们呢？你们该利用休战的机会养精蓄锐，准备去摘取世界上的美果。你们尽量的快活吧，享受这个短时期的休息吧。可是千万记住，你们或是你们的儿子们，有一天从征掠大业中回来的时候，应当回到我现在所站的地方，拿出新的力量，跟留在那边而为我在旁监视的精灵搏斗。这搏斗虽则中间可能有多少次的休战，但只要等到两者之间有一个被打倒的时候才能结束。你应当比我们更强，更幸福。目前你尽管玩你的运动，如果你愿意，你得活动你的筋骨，锻炼你的心智，别发傻劲儿，把你跃跃欲试的精力为一些无聊的事浪费掉。放心，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早晚会用到你的精力的。 克里斯朵夫说的话，乔治并没有记得多少。 他胸襟相当宽大，足够容纳克里斯朵夫的思想。但他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还没走完楼梯，已经把什么都忘了。可是他仍旧有种甜美的、畅快的感觉，即使在产生这种感觉的事情早已想不起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对克里斯朵夫非常尊敬，却完全不相信克里斯朵夫所信仰的东西。但要是有谁敢毁谤他的老朋友，他是会拼命的。幸而没有人在他面前说克里斯朵夫的坏话，否则他什么事情都会干出来的。克里斯朵夫把风向看得很准， 不久，他果然转变了。年轻的法国音乐的理想是和他的理想不同的，这一点使克里斯朵夫对法国音乐的好感多添了一个理由。但法国音乐界对他绝对不表同情，他在群众之间那么实行，绝不能使那些闹饥荒闹得最厉害的青年和他携手，他们肚子里没有多少东西，所以牙齿格外的长，格外的要咬人。克里斯朵夫可不把他们的凶恶放在心上，他说，他们多认真呐、啊，这些孩子正在磨练牙齿呢。相比之下，克里斯朵夫几乎更喜欢他们，而讨厌那般因为他的声名而来巴结他的小狗。好似杜皮尼说的，一头猛犬把头伸在一只奶油玻璃时，就有小狗们来舔他的胡须表示庆贺。他有一部作品被歌剧院接受了，才接受大家就开始排练。有一天，克里斯朵夫看到报纸上有攻击他的文章，说为了他的作品，人家把预定上演的一个青年作家的剧本无限期地搁了下去。那记者不胜愤慨，认为这种滥用势力的事应当由克里斯朵夫负责。克里斯朵夫跑去见经理，对他说，你们没有预先通知我，那怎么能行呢？你该把那部先收下的歌剧先上演。经理大惊小怪地嚷着，嘻嘻哈哈地拒绝了。他把克里斯朵夫的人品、作品、天才竭力恭维了一番，对另外一部作品表示轻蔑到了极点，一口咬定他一文不值，绝对不能卖座。那么你干嘛要收起来呢？一个人不是每样事情都能乘着自己的心思去做的，每隔一些时候，我们不能不敷衍一下舆论。从前那些青年尽管叫叫嚷嚷，谁也不会理会的，此刻他们找到了一个方法，挑拨一般国家主义派的报纸来攻击我们，把我们叫做卖国贼、劣等法国人。当时我们不幸而没对他们的少壮派表示钦佩的话，哼，少壮派，就谈少壮派吧。你要不要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真是受够了，群众也是受够了，他们用那种挽歌来叫你头疼。麦管里没有一滴血，对你老唱着弥撒记，描写爱情的二重唱简直像追思祈祷。倘若我糊里糊涂的拿人家硬要我接受的剧本上演，要不把我的戏院亏完了才怪呢。我把作品接受下来就完了，人家不能要求我。谈咱们的正经事吧，您呀，您的大作是准会叫做的。接着又是一大番的恭维。克里斯朵夫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的话，气冲冲地说，我绝不上当，如今我老了，你们便用我来压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你们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压我。要不先上那个青年的剧本，我就把我的撤回。经理举起胳膊向着天回答说， 您难道不明白，当时我们听了你的话，人家岂不以为我们被报纸攻击的屈服了吗？ 那对我有什么相干？ 随你吧，第一个吃亏的还是你。 于是人家开始排练青年音乐家的作品，同时也不中断练习克里斯朵夫的作品。一部是三幕的，一部是两幕的，戏院决定拿他们在同一晚上上演。克里斯朵夫和他所提拔的人见了面，他要亲自报告这个消息。那青年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表示莫使不忘。 经理全副精神地对付克里斯朵夫的剧本。克里斯朵夫当然没有办法阻止，另一部作品的演出没有被照顾到，克里斯朵夫却一点都不知道，只参加了几次排练，觉得作品很平常，随便表示了一些意见，人家也不表欢迎，他便至此为止，不再顾问。此外，经理又要那位新晋作家把作品删节一部分，倘若他愿意马上演出的话。这种牺牲，作者先是很乐意地答应了，不久却不大痛快了。上演那晚，新作家的剧本完全失败，克里斯朵夫的大为成功。有几家报纸竭力攻击克里斯朵夫，说那是故意做的圈套，要陷害一个年轻而伟大的法国作家。他们说，歌剧院为了巴结德国大师而把法国作家的音乐割裂了，而这个德国大师是妒忌一切新兴的明星的。克里斯朵夫耸了耸肩膀，想到，哼，我会报复他们的。他可是一声不出。克里斯朵夫把这些批评剪了一部分寄给他，附了一句，你看到没有？他回信说，遗憾之至，那位新闻记者太关切我了，真是，我很抱歉，最好还是别放在心上。克里斯朵夫笑了笑，心里想，哼，他说的对，这个胆怯鬼。于是他把这件事向他所谓的置之脑后了。但那个难得看报，而且除了体育新闻以外都看得很马虎的乔治，这一回竟一眼看到了抨击克里斯朵夫最剧烈的文字。他认得那个记者，便跑到一家准可以找到他的咖啡店去，果然找到了，打了他的嘴巴，跟他决斗，一剑刺伤了他的肩膀。第二天，克里斯朵夫一边吃中饭，一边从一封朋友的信中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气都给塞住了，饭也没吃完，就赶到了乔治家里。出来开门的正是乔治。克里斯朵夫像一阵狂风般卷了进去，抓着他的胳膊，愤愤地摇着，破口大骂，畜生，你为了我去跟人家打架，谁允许你的？你这个小子，你这个糊涂虫，居然来管我的事，难道我自己管不了吗？嗯，你以为占了便宜给这个坏蛋面子跟他决斗，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这一下他变成了一个英雄，知道没有？傻瓜，要是不巧，要是你送了命，可怜虫，我简直一辈子都不能原谅你。乔治早已笑得像疯子一般，听了最后一句威吓的话，更是捧腹大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老朋友，啊，你真是太怪了，太滑稽了，因为我替你出了气，你这样的骂我，下回我攻击你，也许你会跟我拥抱了。克里斯朵夫住了嘴，把乔治搂在怀里，亲着他的脸，然后又说，我的孩子，对不起，我老糊涂了。可是这个消息把我吓坏了，跟人打架，亏你想得出，我们犯得上跟这种人打架吗？啊，答应我，以后再不能这样胡闹了。 我什么也不答应你，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可不许，听见没有？ 倘使你再闹这种事，我就不要再看到你了，我要登报否认你，我要把 取消我的继承权，是不是啊？好，随你吧。 得了，乔治，我是在央求你呀，你这么来一下有什么用呢？ 亲爱的老朋友，你人比我好几千倍，比我多知道的事情简直数不清。 但对于那些流氓，我比你认得更清楚。你放心，那是有用的。现在他们想要侮辱你，先要把他们的毒蛇掂掂斤两了。 哎，那些小子对我有什么相干？他们说的话我都一笑置之。 可是我并不一笑置之，你只管你自己的事吧。 这样以后，克里斯朵夫唯恐再有什么新的文章引起乔治猜测。事情真滑稽，以后的几天，从来不看报的克里斯朵夫居然扑在咖啡店的桌子上翻着所有的日报，预备看到一篇辱骂的文章就要想尽办法不让他落在乔治的眼里。过了一个星期，他才放了心。孩子果然说得不错，乔治的举动叫那些叫叫嚷嚷的家伙都要想一想了。而克里斯朵夫一边尽管埋怨小疯子耽误了他八天的工作，一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教训他。他想到从前自己为了奥利维而跟人决斗的事，于是他仿佛听见奥利维对他说着：由他去吧，克里斯托夫，我欠你的债也得还你的。人家的攻击克里斯托夫固然不以为意，另外一个人却没有看破一切的涵养，那便是艾麦于县。欧洲的思想界演变得非常快，他仿佛跟机械方面的新发明和新的引擎同时加增了速度。偏见与希望这种存粮，从前足够维持人类一二十年的，此刻在五年之中就被消化掉了。几代的思想都在那里飞奔，一代跟着一代，往往还是一代踏着一代。时间已经下了冲锋令，艾麦于县被人追出了。讴歌法兰西毅力的诗人从来没有否认他宗师奥里维的理想主义，尽管爱国心那么强烈，他依旧崇拜精神上的崇高伟大。他在诗歌中提高着嗓子预告法兰西的胜利，凡是要借此表示自己的信仰，表示他的法兰西是因为他代表今日欧罗巴最高的思想，代表那个向暴力反攻而得胜利的权利。不料权力本身就染上了暴力的气息，暴力又赤裸裸地出现了。新兴的一代结实耐苦，渴望战斗，在没胜利之前就存着胜利者的心理。他凭着他的肌肉，凭着他宽阔的胸脯，凭着他顽强而渴求享受的感官，凭着他像鸷鸟一般翱翔于平原之上的巨翼而得意洋洋，急不可待地想扑下来试试他的利爪。民族的鹦鹉超越海洋，超越阿尔卑斯的飞翔，横跨非洲沙漠的驰骋。新时代的十字军把民族的头脑冲昏了。那些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认识都是从书本上来的，以为是壮美的，他们气势汹汹，取着挑衅的态度，什么和平，什么思想，他们都厌倦了。他们所宣扬的是战争，说法兰西的威力将来可以在战争的红炉中锻炼出来，因为种种的学说无非是可厌的空谈，他们便存了反抗的心，瞧不起以信仰为主的理想。他们大吹大擂，提倡狭窄的见识，粗暴的现实主义，也提倡民族的自私自利，露骨的自私自利。只要能增加本国的光荣，不惜把别人和别的民族踩在脚下。他们排斥外族，反对民主，极力主张恢复旧教的势力，因为他们需要把宇宙万物的本体集中在一起，需要把无穷无极交给维持秩序而掌权的人监督。昨天那些温和的饶舌家